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黄莺莺的歌声甜美婉转，恰如其名，有如黄莺出谷。荧屏上的她总是一身素雅的装扮，台风稳健端庄，深圆的大眼，挺翘的鼻子，配上勾勒的线条分明的红唇，清贫浅笑间流露出女子的柔媚。各位好，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，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正是著名歌手黄莺莺。旅行开始，先为您送上一首黄莺莺演唱的歌曲《藏心》。 藏心来自于黄莺莺的演唱。1952年8月29日，黄莺莺出生于台湾省，她的父亲是一名军人，妈妈是一位慈母。小时候的她则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女生。当年黄莺莺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学校离家要有40分钟的路程，每天清晨去学校就像是远足旅行，路又不平坦，她只能绕着走。有天清晨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沟渠积满了水，黄莺莺不想弄湿脚上的鞋，干脆脱下来拿在手上，光着脚顽皮地沿着水流往上走。谁知道她不幸掉了一只鞋，水流又急，把鞋冲走了。黄莺莺心想，完了，这回没鞋穿了。当他好不容易走到学校时，却看到校长已经在校门口恭候多时，而手上拎着的正是他掉的那只鞋。如今提起这件事儿，黄莺莺还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呢。聊到这里呢，先来听一首他唱的歌曲吧，《烛光下的你》。 愿时光比较 时光的脚步就如此停住，让我能将你的爱永远记住。虚伪的祝福，那不是我想说的话。烛光下的你一如往昔，泪痕告诉我你是如此不愿意，只是多了无奈继续。长一段漫长的爱情路，我走得好辛苦，却依然孤独，却依然孤独。长一段漫长的爱情路，我走得好辛苦，却依然孤独，却依然孤独。时光的脚步就此停住，愿这一阵雨能够将你留住。愿时光的脚步就此停住，愿我能将你的爱永远记住。 烛光下的你来自于黄莺。在念初中的时候，黄莺离学校就更远了，他每天5:30就要起床，6:00必须骑着自行车到车站，然后把车寄放给卖红豆汤的小贩，再搭公车到一个叫做板桥的地方换乘另外一趟公车才能到达学校。所以常常是一脚刚踏进校门，铃声就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了。在当时来说，上学确实一件苦差事，常常都是睡眼惺忪啊。来听一首黄莺莺演唱的歌曲吧，《让爱自由》。 眼睛看着我，就有深情陪着我，不用缠绕，不必牵挂，让我尽情去翱翔。岁月追着风，任意漂流，不会远游，就算醒来是美梦远走，也把我淹没。是不安在我血液，渴望真实的汹涌。候鸟对南方说，你有阳光还有和风，但是我愿意承受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聊一聊著名歌手黄莺莺。说起黄莺莺，她无疑是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歌星之一。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其实遭到过父亲的强烈反对。当时她刚上大学，和几个朋友组了一个合唱团，在俱乐部表演西洋歌曲。黄莺莺的父亲是一位军事法官，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气得把女儿关在了门外，以示坚决。但这件事情并没有阻止黄莺莺要唱歌的想法。来听一首她演唱的《只有分离》，我们再接着聊。 就让雨把我的头发淋湿，就让风将我的泪吹干，反正你早已不在乎，反正你早已不在乎。你的眼睛默默地告诉我，爱情到了尽头，就像秋风吹落 只有分离来自于黄莺莺。黄莺莺的父亲是个很传统的军人，他认为抛头露面唱歌不是一件正经事，当时被黄莺莺气得连家门不幸这几个字都脱口而出了。还好母亲背地里再三帮女儿说好话，父亲才勉强答应让她继续唱，但同时定下了约法三章：第一，晚上不能超过10点回家；第二，不能随便接受请客馈赠；第三，不能影响功课。黄莺莺当时高兴的猛点头，把头都点酸了。就这样，她总算是过了自己父亲的这一关。下面呢，来听一首黄莺莺演唱的歌曲吧，《为爱疯狂》。 为的天空以为蓝的海洋，情爱不肯乱世中游荡，隐瞒最深最痛的执迷彷徨。有答案，迷失的心为爱变得忙乱，期许太多，回应太淡太少，灰暗中没有一丝光亮，这种等待梦想如何了断。 至于黄莺莺，如今唱歌已经让黄莺莺名利双收，还为家中买了一栋宽敞舒适的大房子。父亲看他一直本本分分的唱歌，从没有惹是生非过，而且越唱越有劲，他的经济条件也还不错，所以便接受了唱歌的职业，并且深以自己的女儿为荣。看来这人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呀。下面呢，稍事休息，来听黄莺莺的《梦不到你》。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，诸位稍后见。 也许现在的你日子过得并不如意，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地，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，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要来跟您继续聊一聊著名歌手黄莺莺。黄莺莺的心路历程应当说和别的歌星不尽相同，别人都是先在国内唱红再出国演唱，而她则是先在国外唱红才回国重新发展。当年她在美军俱乐部唱了很多年，曾出国到新加坡演唱，认识了她现在的先生，两个人也挺谈得来。黄莺莺回国之后，他还经常去看望黄莺莺。后来刘家昌写了一首叫做《云和》的歌，找了很多位歌星试唱，最终挑中了黄莺莺。那是